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12集，大战巨蟒下。两人深吸口气，重新钻下水，在浑浊不清的水里困难地前行。硕大的蟒身在水中若隐若现，其身躯几乎相当于一列火车的高度。要在这样一具庞然大物下面寻找它的排泄孔，也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水流不断在周身翻涌，这条河很深，冬至踩不到底，只能在水流中勉强控制身体，还要留意被巨蟒扫中。眼前一黑，庞然大物扫过来，他将身体往下一沉，巨蟒尾部从头顶扫过，冬至往上一蹬，手摸上巨蟒的身体。此时此刻，冬至忽然很感激自己学到的吐纳功夫，起码现在他还能在水里坚持多一会儿，而不是急急忙忙浮上水面去透气。巨蟒的身体摸上去滑滑的，全身是鳞片，他嘴里咬住手电筒，循着感觉往上摸索。水流的冲击让身体如水草般飘荡，他隐隐约约看见刘清波的身影，对方也在干着与他相同的事情。刘清波一边摸着满手的鳞片，一边在心底里问候冬至，顺便暗骂自己的愚蠢。 我怎么刚才就脑子一昏信了他的话，早知道跟着李应他们逃跑，也好过在这里找什么菊花了。 但他心里憋着一股气，这股气让他不想当逃兵，他希望被龙身收为弟子，更希望自己是最出色的那一个。刘清波这个名字早晚有一天要在特管局的历史上名垂四方。虽然闭着气，但有时候嘴里难免会进一点水，腥臭的味道让他几欲作呕。想到还有个冬至在旁边，绝对不能让他看笑话，刘清波死死忍住，在蟒蛇尾部胡乱地摸索。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举动微不足道，也许是因为上面还有龙身跟宋志存两人牵制着，三头巨蟒对他们的小动作并没有太激烈的回应，尾部依旧保持着规律的摆动。渐渐的，冬至和刘清波也摸清了一些规律，不至于动辄就被甩中。忽然间，刘清波差点惊叫出声，他差点忘了自己还在水里，还闭着气，因为他摸到了一片明显区别于旁边的鳞片，微微掀开，下面似乎还有个小孔。其实不能称之为小孔，因为他的一只手也可以插进去，但比起巨蟒全身来说，这的确还挺小的。刚把手指探进去，刘清波才意识到这地方也是巨蟒平时用来排泄的，顿时一阵恶心，赶紧把手抽回来，抽出飞景剑，一手拨开鳞片，毫不犹豫一剑插了进去。刹那间，浓稠的液体从孔洞里争先恐后喷出来，在水中迅速蔓延，洒了他一头一脸。几乎就在同时，三头巨蟒被激怒，猛烈地翻腾起来，他挣扎的动静远远超过刚才被龙身划伤或者被打爆的眼珠子，那几乎是整个洞穴都为之撼动的剧烈。李应他们甚至能够感觉到地动山摇，巨蟒尾部在水中拼命地乱甩，激起水浪一波接着一波，砰的一下，它的尾巴重重甩上石壁，又是一阵剧烈的晃动，大小石块从顶上落下来，众人不得不四处躲避。他在这里生活了成千上百年，他就是这里的王，而现在竟然有生物胆敢来挑战他的权威，还是如此渺小柔弱的生物。刘清波向来是要么不做，要么做绝，飞景剑插入巨蟒的菊花之后，他就紧握剑柄，搅动剑身，用锋利的剑刃在巨蟒的体内大肆破坏。巨蟒虽然外面有鳞甲护身，刀枪不入，但它里面同样是柔软脆弱的脏器，被刘清波这么一搅弄，整个腹腔几乎都受到了毁灭性的伤害，疼痛立刻映射到他的头部。三个蟒手嘶嘶咆哮，疯狂扭动， 一时间天崩地裂，山河动摇，整个洞穴几乎都变成了他的修罗场。 啊，怎么回事？ 宋志存惊呼了一声，他与龙身没有多犹豫，又飞身上前攻击巨蟒。但巨蟒越发的疯狂，一个脑袋使劲撞向石壁，一个脑袋则咬向龙身他们，还有一个脑袋弯下腰探入水中，似乎想要找出让他受伤的罪魁祸首。三个脑袋同时喷出黑雾，这次远比之前还要浓烈，而且很快弥漫开去。身在水里，虽然不担心被黑雾喷中，但滋味并没有好受多少。刘清波一不留神，整个人就被巨大的暗流冲开。刚才巨蟒争动的时候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落入水中，正好砸在他手臂上。此刻他手臂剧痛，只能一手划水，但整条河已经被巨蟒搅得天翻地覆，单凭个人力量根本无法决定游向何方。他本想浮上水面透气，却发现暗流四处汹涌，几乎将他整个人包裹，四面八方纷涌而来的压力将他压得喘不过气，力气一点点流失，身体使不上力。刘清波悲惨地发现自己的气息也快用光了，再多几秒就要溺水。手电筒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，他的眼前一片黑暗，耳边满是汩汩的水流声，听不见水面上的动静，更听不见龙身他们的声音。 难道我出师未捷就要死在这里？如果在这里死掉，我会不会被追认为烈士特批进入特管局啊？如果我的遗像被挂在特管局，然后每一年的新学员进来都会被拉过去参观。听解说员说，这个人是在参加实践的时候用剑捅进巨蟒菊花而英勇牺牲的。算了，好丢人，还是不要追认什么烈士了。都怪冬至那个傻千刀的，为什么要出这种主意啊？ 刘清波迷迷糊糊地想着，脖颈忽然被套住，身体不由自主跟着往一旁飘。他一惊，意识又恢复了些许，还以为是敌人的攻击，手肘下意识地往身后一撞。别看刘清波意识不清，这一肘的力道可不轻。冬至差点被他撞得岔了气，嘴巴吐着一串泡泡，好悬才稳住。不管对方怎么挣扎，都死命地拖着他往河面上游。刘清波的力气估计是真的耗尽了，挣扎的力气渐渐变小，最后彻底放弃，任凭冬至将他往水面上拖。其实冬至也没有比对方好多少，他整条胳膊几乎都没力气，背后的长手剑在此时却变得无比沉重，似乎不停地拖着他往下坠。 我不能死在这里，要死也要跟男神一起死，不然千百年后别人来到这里，看到两具纠缠在一起的枯骨，说不定还以为我们殉情呢。 这个假设太可怕了，足以让冬至又激发出一股潜力。最后他脑子浑浑噩噩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刘清波救上岸的。 快，上去！ 将人的上半身往岸上一拖，确保他不会滑下去之后，冬至就彻底失去了力气，人往旁边一歪，就只剩下呼气吸气的力气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还是刘清波先醒过来的。一睁眼他就吓了一跳，因为一张大脸近在咫尺，脸色苍白，双目紧闭。 喂！ 刘清波想要伸手去推人家，却忘了自己的一条手臂枕在脑袋下面，早就麻掉了，另一条则是因为之前耗力过度，现在还在微微发抖，根本抬不起来。 醒醒！ 眼睫毛颤了几下，冬至费力地撑开眼睛，就看见刘清波神色慌张，四下张望。 我的飞行剑呢？ 冬至喘了口气，翻过身仰躺在岸上，要不是下半身还泡在水里，他更像是在碧海银沙边进行惬意的日光浴。 我的剑呢？ 在菊花里忘了拔出来了吧。 刘清波瞬间脸色发青，他根本没法想象一把千古名剑居然会葬送在巨蟒的菊花里。 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我的飞行剑也不会丢。 是是是，都怪我。 冬至跟哄小孩似的敷衍他，只是语调软软的，出气多入气少。刘清波这才看见他脸色比纸还白，闭上眼不说话，比死人还像死人，不由心头一跳。 喂， 啊， 刚才谢了。 刘清波不情不愿，冬至睁开眼讶然望向他。刘清波从小到大都不习惯跟人服软，尤其是还是自己之前瞧不起的对象，这话说出来比砍他一刀还难受，但又不得不说，因为刚才要不是冬至，他的命运很可能是葬身河底，而冬至完全可以脱身之后再跟别人说他的死讯，甚至什么也不说，别人迟早也会发现他的失踪。 我承认你现在有成为我对手的资格了，不过龙局徒弟我是绝对不会拱手相让的。 省点力气说话吧，大兄弟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 什么？ 刘清波也没力气动弹，只能翻了个白眼，心说给你三分颜色，你还开启染房了。 这里好像不是咱们刚才落水的地方 啊。 刘清波一愣，勉力支撑起身体四处张望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